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23日，新增63宗确诊，13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私家医生。 张建中率团到深圳与内地官员专家讨论疫情防控。 警员直播镜头前展示记者身份证，私隐专员裁定违反条例。 政府飞行服务队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外交部指干涉中国内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天是12月23日星期三的早上，开始千禧年代了，讲讲最新的疫情的数字先。昨日的数字就是63宗确诊，当中13宗是源头不明的，看个数字就好像比之前就低一点的。我哋一路都傾緊一個話題，就究竟香港嘅防疫工作做成點樣咧？喺房外邊又好，房裏邊又好，做成點咧？嗱，喺房裏邊方面，香港本土裏邊啊，咁我哋之前有啲聽眾打過上嚟咧，就講嗰個問題，就話做咗檢測，但一路都收唔翻嗰個短信，知道自己究竟係陽性又陰性又好，都有個通知啊咁樣。咁之前有啲聽眾打上嚟講過呢件事啊，咁亦都另一件事大家都關注咧，就係我諗大家留意到啦，之前已故嘅正義聯盟嘅創辦人李思煙同佢嘅先生啦，咁亦都講到話其實喺10日嘅時候就已經將一個深喉唾液樣本交俾醫管局門診嗰度咯，咁但一路都收唔到一個陰性短信通知嘅。嗱呢件事咧就醫管局之前有講法啦，就話咧係有關個陰性嘅結果咧就未能夠上載去到政府嘅電腦系統嘅。咁後屘亦都見到咧食衞局喺尋晚啊11:43咧夜晚嘅時候有個稿嘅，咁佢咧就承認咧係電腦系統咧出咗問題。咁有個估計添啊，就估計喺11月底以嚟咧大概有800多人咧係未能夠收到呢個陰性短信嘅通知。咁不過講明啦，嗰800多咧就話當中係冇一啲陽性嘅個案嘅。咁當局咧就話就呢件事咧表示抱歉。咁食卫局讲翻啦，就话佢哋啦，卫生署同埋医管局咧，其实11月底开始咧就改善一个电脑系统，谂住咧可以方便咧透过电话短信通知一啲阴性结果嗰啲人士嘅。咁但系喺更改电脑系统过程当中咧，相关系统出现技术问题，导致部分人咧就收唔到呢一个短信。咁佢哋就话啦，喺系统修正之后咧，个别嘅市民咧系会收到系统自动发出较早前嘅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嘅，咁可能会收翻之前嗰啲结果啊。不過見到就呢一方面喺通知方面又出現呢個情況啦，有800人收唔到呢啲短信通知，食衞局都話要抱歉啦。咁另外啦，就係而家成日都話收唔到通知一樣啦。另外就係本身嘅檢測有啲都話慢喎，啲樽頸位喎。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啊，1872311，1872311。呢個時候請位立法會議員傾下先，請嚟有經文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一齊傾下噶。早晨，梁美芬。 早晨， 梁美芬，不如讲下你点睇而家香港做个测试工作啊？譬如各方面啊，公布结果又好，检测时间又好，你点睇咧？ 其实咧，我真系觉得政府咧系好惹气嘅。呢、這个气咧就系、是、亦都包括咧，佢哋系好气啊！成件事系譬如佢系可能系下放咗成件事俾人去做检测啦，又或者呢啲电脑系统啦，往往咧都系喺出咗大事啦。揾六日，你諗下係咪10日？我諗阿李思小姐係16日走噶嘛。咁琴日夜晚黑先發現咧，即係佢直情係測呢個出錯都要用6日嘅時間。而家差唔多2021年啦，我哋嗰個電腦系統點解會係咁咧？咁啊，咁咧我覺得反映好多問題嘅。第一，如果大家比較喺9月份咧，曾經試過一次全民自願檢測。其實是完全沒有人反映過這些問題，原因呢就是那時候我們有足夠的即人手的援助，而且是專業的，它是用那個測試呢，我們都多數都是被煙那個測試啦。那在、第一我覺得很擔心的問題就是這個測試是不是出了問題呢？因為、那個即、死者呢，他在10日去測試是陰性，他先生又是陰性，咁咧就喺6日之內咧係可以咁樣急劇有咁嘅演變，而佢先生咧係16日之後要隔咗3.5日，咁樣咁嚴重嘅個案，屋企有人係身亡啦，都冇得入院， 咁咧就去咗檢測中心係冇人理嘅，係話完全係四縫牆噶，電話都冇一個嘅。咁啊，等多一日先有得測試。呢、這個問題啊，冠霖，我諗也許你都記得咧。其實喺二月份一路到而家已經係十個月啦。當時我好記得，我哋已經係好即係聲嘶力竭啊，同呢個食衞局講，你唔夠人手，你要求外援。人哋係有經驗，就是五月之後咧，內地已經係證明成功咧，佢有人手足夠幫我哋嘅。嗰時咪有百幾個個案喺屋企，又係冇得入院。 嗯， 咁咪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喺十個月啊，一啲改善都冇。而呢一個嘅態度咧，我認為咧係仲慘過英國嗰個佛系嘅。佢包括喺航空，即係飛機咧，就係要拖到22號先至去。有指定的酒店去隔離， 嗯， 以至到咧最多人翻嚟嗰段時間都放曬翻嚟啦。喺英國，而家人哋咧完全係封城，都係等運到噶。即係我哋話佢唔等到有人死咧，佢都唔即係去面對啊。 嗯， 譬如咧，你會睇到來來去去都得阿張竹君醫生出嚟嘅啫。咁佢啲頭去曬邊咧？我哋話係咪即係歸宿咧？ 嗯， 嚇，即係嗰個問題。你成個監管係咪就咁下放咗出去？嗰啲市民自己去檢測，佢識唔識咧？準唔準確咧？嚇、嗯！你唔得，你又唔肯外援，點解唔做全民強制？而家去到即係英國話變種嗰只，即係情況已經係出現咗咧。 嗯， 亦都好多人啊，連啲醫生啊、啲專家，即係政府自己信嗰啲都話可能已經入曬嚟啦，香港。 嗯， 咁係咪不如強制檢測？因為我真係親自同阿陳肇始局長傾過，我話咧，你淨係驗嗰啲有病徵嘅嚇，咁陰性傳播者先就係殺手，你哋又唔去驗，啊未曾俾過一套計劃，你就拒絕強制檢測，咁而家我就好擔心，即係你而家有兩個我哋所知嘅犧牲者，其實過去百幾個裏邊，有啲係咪唔識去？即係投訴或者求助，根本我哋係唔知咧。 嗯， 係因為呢個制度佢係十個月冇改變過嘅喎。 嗯， 點解冇改變過嘅？你今日話俾我聽人手不足，點可能接受咧 ？OK， 頭先同埋佢話冇預計過十二月爆發，又係唔能夠接受噶嘛。 嗯嗯，頭先你提咗好多都係一啲統籌上面啊，可能領軍上嘅問題啦。有冇啲咩具體建議我哋喺當下可以做或者去跟進嘅咧？統籌上面， 我認為咧，我哋講咗咁耐，如果領軍嗰度係真係唔掂，或者佢哋選擇淨係依賴，即係香港呢幾位專家，你睇到嗰個爆發情況係唔夠，你咪揾，好似我哋律師都係咁，你咪揾多啲其他嘅專家尋求意見。領軍嘅唔掂，你咪要揾其他人去領軍咯。 嗯， 因為領軍係好重要嗱，領軍唔係一個嘅，我頭先剛才講，係、 嗯、 咪？除咗食衞局，仲有衞生署咧。 嗯， 吓咁即系你系成个团队噶嘛？咁点解佢哋系完全即系冇协作嘅咧？我觉得嗱，电脑系统屡屡出错咧，呢、這个咧我哋几乎觉得政府嗰啲部门咧，即系点解系即系 out data？ 我而家仲要揾咧，究竟系点解会出错 ？OK， 同埋 咁问责噶咯，去到要即系、 你点解系冇监管嘅咧？ 嗯， 完全咧嗰啲 briefing 系乜嘢咧？呢家係講緊人命嘅，呢、這個仲唔止係好似話我哋選民登記已經夠慘嘅，300多萬都唔見嘅可以。 嗯， 嚇、啊，即係你真係驚嘅。而家呢啲係每一個數字啊，你彈翻轉頭啊，你係唔跟進嘅，800多個彈翻轉頭。 嗯， 我哋自己做嘢都知啦，一彈翻轉頭即刻知啦、 嗯。 你而家嗰800多位想發生咩事咧？ 嗯， 佢以為佢驗咗啦，而家。是不是应该验过呢定是原来自己拎回去验是不准的呢 他就说阴性的应该那800个都。他就说应该都是阴性的。 你不是看到你知不知道就是阴性吗 嗯。 是阴性最后是可以导致死亡的。是不是这种吸法你这样给市民拎回去其实是不准不准的程度是很高呢 嗯， 嗯即是自己采样的问题的。 更多 嗯。 是啦。 OK。 采样他不识采呢 嗯。 所以咧喺即係咁嘅環境底下咧，我覺得咧，即係政府你一定冇得再 hea， 冇得話就咁發個聲明向呢800多個人道歉。我諗之前究竟發生咗幾多呢啲甩流？ 即係我唔係話啲醫護人員唔辛苦，好多咧都辛苦。 OK， 但係呢啲應該係即刻追究啊，定係完咗先有啲檢討委員會啊等等嗰啲再追翻件事咧？點好啊？ 嗱，沙士嗰陣時咧就有檢討委員會，而家你睇翻2003年嘅時候嘅政府咧，佢真係肯正視問題，面對問題多好多。佢叫一個一個局長出嚟，佢肯正視。而家一你話咧，我咧就係張弛有度，但係你張弛有度唔 work， 仲要搞出人命嘅時候咧，你一定要轉噶嘛。 嗯， 你唔轉咧，咁你哋嗰個會唔會而家你疫情更加嚴重嘅時候，係、會有問題？你個統籌去曬邊咧？ 嗯，換局長啊？你嘅意思啊？轉係咩意思啊？換局長啊？ 局長啊，去到衞生署嗱，佢哋要交出嚟。因為他一定要找曬出嚟咧，呢件事其實只是冰封三尺。 嗯、 你話翻俾大家聽，你跟住下一個步驟點做？佢點都要拒絕強力全民檢測。我就認為第一，佢應該尊重咧鍾南山醫生佢哋成功嘅經驗。係、你應該咧係尋求內地援手。 OK， 雖然咧即係佢哋咧上次就好 upset 嘅，但係你呢啲係無。人哋醫生都無國界啦，你唔好再分政治，唔好一定要為市民嘅健康最重要，即、係應該係到位嘅。 OK， 嗱，你好多喺內地翻嚟嘅香港市民都話咧，佢哋嗰個到位嘅情況咧，係如果嗰啲檢測一日打兩三次電話俾佢嘅 ，OK， 即係 問佢身體狀況有 冇變，所以呢啲都可以再 救翻一啲，係咪啊？人手。 OK， 其實係解決到 噶 嘛。 OK， 好多謝阿梁美芬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梁美芬咧就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啦，咁都講到有需要嘅話，其可以向外求援嘅。嗱，見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咧，尋日就率領多個嘅官員同埋政府專家顧問咧，就去咗深圳同內地嘅官員啦，同埋專家開會嘅。咁政府就話啦，兩地專家討論咗外防輸入啦、病毒檢測啦、健康碼使用管理等等嘅防疫措施。好啦，咁啊，頭先講咗內部嘅情況啦，咁而家電話旁邊就請多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講下我哋房外嗰啲又點咧，做成點咧？請嚟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一齊傾下。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房外我哋做多咗嘢噶，英國嗰度就停咗噶。不過而家英國嗰個防法咧就係、是飛機唔嚟啦，咁但係若果之前嚟咗嗰啲咧就係14+7就留喺屋企，14喺酒店嘅。啲外防做成點啊？你覺得我哋？ 我唔知14+7到底係出於人道立場咧，定係乜？我直覺上咧已經覺得好唔對路啦。你既然去得酒店14日，咁啊住多7日又點咧？我哋而家又唔係唔夠房，係咪？佢1萬間房，或者幾百人翻嚟。咁、第二，佢又冇講喎，14日走嘅時候冇專車噶啦，咁冇專車一定係佢自己走噶啦。咁、如果佢自己走嘅，如果不幸地佢係隱形嘅。咁自己走出個社區翻屋企，咁翻屋企，咁屋企人又點呢？咁家居隔離以前已經好明顯睇到，就算佢乖乖地唔出街，咁啊屋企人啊，係咪共用廁所啊，或者剩啊，有冇可能住喺屋企，永遠都見唔到屋企人或者點，係咪？始終啊，殃及家人。咁搞咁多嘢，呢、這個14+7係點嚟？我拗磚頭都唔明，我聽唔到一個專家係支持14+7嘅。 嗯。 即係你一就21，咁但係對我嚟講，不但只話呢一批早前英國翻嚟嗰啲係咪要即係需要21啊？直情我覺得所有高風險地區翻嚟嗰啲，其實如果你由2月到而家睇睇咧，大約6-7個國家係特別多人確診嘅。除咗英國、美國、歐洲，成個歐洲都係嘅。咁跟住就我記得係印度啊，甚至乎菲律賓啊、巴基斯坦幾個國家都係呢一類。咁呢一啲係咪應該而家開始都要喺外防方面做到21日呢？咁、我覺得呢個佢真係一定要做。咁、我話口未完啫 ，OK？ 澳門就做咗喎、澳門而家連香港去啊，都係21日。咁如果我香港，喂，我哋而家每日有幾多宗啊？琴日得67宗。你諗下有幾多國家今日每一日係講緊幾百宗、1000宗、幾千宗嘅？咁點解嗰啲國家翻嚟唔係有一日咧？我拗磚頭都唔明。咁係咪又係咩嘢都比澳門慢啲咧？ OK， 如果比較澳門啦，一方面就頭先講嗰啲措施啦，另外就疫苗最近我見大家都比較，因為而家香港都訂咗啦，就話有眉目噶啦，可能最快可能下個月都有。咁啊有冇得揀啊？嗰一個關注啦，澳門嗰邊就可成話俾人揀。 而家疫苗咧，全城最關注一樣嘢。 就是那隻舊的疫苗對於新的變種有沒有效。 嗯， 我那天就問徐德義副局長，他的答案呢都是很政治正確的，他說英國說應該沒有，咁如果你再信英國，咁我冇聲出啦。咁孔明又冇人知，幫我喺本地同幾個唔同專家八個咧，佢都話流感針你係年年打咧，係年年都有一隻新嘅。 嗯， 因為睇住佢嗰年嗰隻流感係點去應對，從來冇知流感針咧，你買多咗咧可以三年後用得翻噶嘛。 嗯， 係咪？咁所以咧，佢話呢啲嘢都係咁嘅。早前嗰隻咧。呢只新嘅最近嗰只疫苗咧，系应付早前嗰只，变咗种咧，肯定咧就威力就大大减弱。咁但系咁啊点咧？咁咪即系又系 back to square one？ 嗯， 又唔系、哦，因为辉瑞咧好似寻晚咧出咗个声明，话佢新嗰只变种咧，佢已经有一个新嘅改咗啲嘅构图嘅一个嘅疫苗咧，系六个礼拜后咧出到嘅。 嗯。 咁即係話而家有啲藥廠已經睇住嗰隻變種嘅嘢呢一路出新嘅疫苗。 嗯。 咁當然啦，我唔係專家，我唔知道如果到香港輪到有一日我打，我係有冇選擇一隻新疫苗定舊疫苗呢，我又唔知而家我嗰隻係乜㗎嘛、 嗯。 因為你唔係中咗招先去打㗎嘛，你係預防㗎嘛。 嗯。 係咪咁會唔會如果六個禮拜出咗隻新嘅疫苗係對付變種嗰隻，係可以對未變種嗰隻又又变咗冇咁有效呢，咁呢个唔知啦。咁但总之呢就变咗种旧嗰隻就唔係好有效，即係效力嘅減。咁、 嗯、 但係无论点呢就打咗就好过唔打。咁所以我就觉得就即係都唔係话一件好驚嘅事啦。 Okay， 我见德国嗰、那个 BioNTech 呢佢就讲到就面对而家有变种嘅病毒啦，就再测试嘅。佢哋会再研究就话可能喺六个礼拜内可以研发出新嘅疫苗嘅，呢、這个就係、是。好啦，咁头先讲到打一方面我哋就驚有冇效啦，另外有时又驚啊啲技术咁新稳唔稳阵嘅，市民都有呢啲顾虑㗎嘛。你又点睇呢？打唔打啊，或者保障系点样啊？对注射者。 基金就一定要有㗎啦、嗯。我嗰日亦都问政府。咁佢回应得都好正面，佢话佢研究，佢其实冇乜选择嘅。呢个世界有好多地方啊，连疫苗啊都有一个补偿基金啦。 嗯， 咁但系点样用呢？我就会觉得要好小心，因为咁你点知咩嘢先至计数呢？ 嗯， 系咪？咁应该咧就系、是、第一，就系、是、政府建议去打嘅人，首先嗰堆人先至有补偿基金。咁即係話而家佢咪話建議第一批係醫護人員啊、老人家嗰、啊、類嘅。 嗯。 咁即係話佢建議嗰啲呢就應該補償基金cover。如果佢一開始冇建議嗰啲，我哋自己去搞呢，就我哋就即係、就是、自己諗清楚啦。 嗯。 OK？ 咁但係佢建議嗰啲去打，如果有補償基金，我覺得佢哋會信心大啲。咁但係都有啲規矩嘅。譬如你话佢有啲禁忌嘅，譬如有特别神敏感嘅，你唔打得啦。又或者你怀孕噶啦，又或者你打针之前两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唔可以打，同时又打流感噶啦。 嗯， 因为如果唔系到时你搞唔清楚系边只噶嘛。 嗯， 同埋佢真真正正出嚟嗰啲病症边啲系属于同疫苗有关？佢而家嗰几只疫苗已经出晒报告。睇到即係大致上係點啊，啲副作用係點啊，都估到㗎啦。 嗯， 咁通常佢哋都係一啲比較即係以前都行之有效嘅啲大方向，譬如個成個人即係特別敏感啊，即係反應啊，平時冇事嘅，但係對呢只特別反應，又或者係神經線出現問題啊、半癱瘓啊嗰類咁嘅嘢。 嗯， 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講清楚。咩情況之後咧補償，咁呢個都係立法嗰度搞掂嘅。 OK， 但係咧成日啲人都話要多人打咧，先至即係整個即係幫自己又幫人噶嘛。打疫苗呢啲即係防止傳播。如果淨係幫第一批政府鼓勵打嗰啲先有補償基金，會唔會影響整體嘅接種率咧？你驚唔驚？ 咁但係呢個係優先。我嘅意思即係我都會支持第一批嚟嘅時候就唔係我打先， 嗯， 係嗰啲最有需要嘅人打先啦， 嗯， 係咪？咁最有需要的人打曬，慢慢慢慢咪開始普及，咪我哋其他人有得打咯。 但如果冇補償基金嘅保障，會唔會影響佢哋嘅意欲咧？ 嗱，冇補償基金咧，我就驚政府指定嗰啲都猶即係猶豫不決咧。咁我覺得就唔係幾好啦。政府建議嗰啲，我覺得應該盡快打曬，咁就要用嗰啲誘因或者一啲嘅即係 點講啊？令到佢安心啲嘅方法啦，比較去做呢樣嘢。咁做完咗嗰批之後，去到全民咁啊，另計啦。咁全民係咪補償基金都適宜咧？我覺得遲早有一日都會咁諗。但係講真咧，當你一大批人打咗，法國大致上安好嘅時候咧，跟住其他啲人係咪更需要呢個補償基金先至去打呢？你就另睇啦。 嗯， 呢啲咁嘅嘢個個都係你睇我，我睇你嘅啫嘛。係咪最難搞就是頭嗰批，我唔知係幾萬個定係十幾萬個。如果出到嚟傳出嚟係冇乜嘢嘅，咁當然唔係即日啦。譬如話兩個禮拜之內冇咩嘅。我想好多其他市民啊，你有冇補償基金我都排住隊去打啦，係嘛 ？OK， 好，咁多謝田北辰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田北辰咧，實政原卓嘅立法會議員。剛才同阿田北辰咧，同梁美芬都傾過評個香港點樣做防疫噶啦。你點睇？打嚟傾下嘅1872311118723111。另外，食衛局尋日就出稿啦，就承認個電腦系統出問題，估計11月底以嚟咧，大概800人咧有陰性結果，但都收唔到個短信通知，就話對呢件事咧係抱歉嘅。点睇又发生呢啲事咧？我打嚟讲下，你睇翻18723111，我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國繼續受到變種的新型冠狀病毒困擾，星期二新增36804宗確診，比前一日多3440宗，另外再多691人死亡，數字是前一日的超過三倍。英國首相約翰遜早前說，變種病毒株的傳播力高70%，並且正在英國快速傳播。內政大臣彭黛玲說，多个部门正系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鼓励民众圣诞期间留喺屋企。英国嘅脱欧过渡期月底届满，欧盟同英国喺捕鱼权嘅分歧正在缩小。消息透露，欧盟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向27国代表汇报嘅时候，形容谈判有进展。如果英国同意就捕鱼权作出妥协，雙方可能在聖誕節之前可以達成協議，強調捕魚權仍然是談判的半腳石。據報歐盟同意繼續談判，有意將討論延長至到明年年初。英方一名高級大臣排除將英國脫歐過渡期延長至明年的可能性。愛爾蘭總理馬丁表示，他認為英歐達成協議的機會大於不達成協議，但認為磋商可能持續到聖誕之後。他透露，漁業方面有一系列的問題，不單止是削減捕魚量的百分比，亦都包括過渡時間表。回來本港，一名駐守牛頭角分區軍裝巡邏小隊的23歲男警員初步確診新型肺炎。警方表示，那名男警員的家人星期一不適送院，昨日經初步測試對病毒呈陽性反應，男警員昨日亦都送院進行初步測試，結果呈陽性。他過去14日沒有外遊記錄，和公眾接觸期間有佩戴口罩，最後上班的日期是星期一。警方說，會安排和那名男警員可能有緊密接觸的警員以及文職人員接受檢疫和病毒檢測，並且會消毒涉事警員工作的地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9，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2点，升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76美元，卖出1863.77美元。

咁有啲人交咧就要去另外一張台度登記，跟住攞一張回條走嘅。 嗯， 我嗰個佢望一望咧，啊，你直接抌落去嗰個箱度就得噶啦，咁樣樣。 嗯， 咁你跟住新聞就出就話啊，唔知去個某某某食肆嘅，咁就要強制檢測。 嗯， 我太太就有去過。 哦， 咁直接就去檢測中心度登記，就攞咗個樽。就包装好靓嘅，应该系私营，应该系私营帮佢哋做嗰啲嘅。咁就三日后，咁就交咗樽，跟住三日后就收到短信啦。但系之前交嗰个咧，就要七日后至有得攞。 嗯， 即系亦都有 anti 就系做咗检测，佢到而家今时今刻都未收到短信嘅。 仲有几耐到啊？即系 我都两三个礼拜啦。 嗯 ，OK。会唔会仲有八百个咧？而家 佢哋就话打过去问， 嗯， 就话哦，你收唔到短信就代表你阴性啦。 嗯， 咁究竟应该系个因为公司型唔同嘅公司做或者政府做有唔同嘅结果，即、就、系、是、有唔同嘅 policy 啊，定系点样？我发觉由交樽收短信，嗯，都好似好混乱咁样，都冇一个统一嘅。 嗯， 制度出嚟咁，如果即系我交个检测，究竟跌咗啊，唔见咗啊，定系点咧？ 明白。 我觉得比较混乱啲咯，呢方面。 O K， 好多谢晒李先生嘅分享啊，讲到不同嘅验法之下，譬如佢收到结果嘅时间都唔同。不过都要提翻啦，就食卫局寻晚十一点几出咗个稿啊，就话佢哋电脑系统咧出现问题，估计喺十一月底以嚟咧，大概有八百几人咧系未能够收到一个阴性嘅短信啊。咁当中有冇阳性个案嘅？不过当局咧都就呢件事咧就表示抱歉，咁佢哋就话会继续完善系统，尽可能咧达至喺48小时内向检测市民发出电话短信通知佢嘅检测结果嘅。呢个就食卫局寻日嘅讲法。再听听众先，有张生啊，张生你好。 系早晨， 早晨，张生系，请讲啊。 系就我系响竹篙湾检测嘅隔离人士嚟嘅，仲响里边。 OK。 咁我想反映翻咧，都系嗰个检测个问题啦。 嗯。 我市面上应该系有啲检测系即系阴性系唔会通知，咁我建议其实一律都要通知翻，无论佢系复诊又好，系自己攞樽都好啦。 嗯。 咁另外第二个点咧就系话，而家营里边咧即系隔离嗰啲咧，即系入嚟嘅时候相对系高危嘅。如果你话呢个措施，阴性就唔通知嘅话咧，即系其实系啦，即系变咗系始终有个唔系咁妥当稳阵嘅地方喺度啊。咁，唔知个样本漏啊，唔够啊，做得唔好啊，定点样？系咪对于政府嚟讲或者悭资源迅速嚟讲，可能会话啊阳性先通知啊，佢嗰边就快啊。但系对于检测者嚟讲，都系要收到一个实质嘅答案先系稳妥咁样。 唔该晒。OK， 我想问多少两句，你而家竹篙湾里边嘅情况点样啊？你而家 竹篙湾嘅情况应该都系即系个社可能个社区传染势力都好爆嘅，好爆嘅。咁佢里边就即系以一个隔离人士嚟讲，佢会做两次嘅检测咯，即系入嚟唔会即刻同你做嘅，入嚟又 等几耐啊？ 我都等咗四日先入嚟咁。应该是隔两日先咯。 等四日入嚟，再入咗去之后，第二日先至再做检测。 第二日俾樽你，第三日就 先至 收樽吓。咁应该你走之前两三日，三日到俾樽你咁样。 咁即系话嗌你入嚟就等四日，跟住再要加多两日先至做检测，即系前后都六日噶咯。即系觉得你需要做隔离。 我 case 就咁样啦，即系我琴日其实打个入嚟，我都话如果有事嘅话，我屋企就全部中晒噶啦。 OK， 咁另外就佢都有咩嘅？佢本身佢都有人会打嚟问你啲体温点样啊，咁嘅里边都吓，咁样。我觉得检测结果 系 要认真去检讨下，即系通知嗰度吓。 OK， 好多谢张先生打上嚟啊！不同环节度都可以做好啲啊，觉得多谢张先生。李女士又点睇咧？李女士早晨。 早晨，叶冠林。 早晨，李女士。 系啊，即系我都有啲问题啊。 嗯。 咁我咧就琴日听到你同一位男士讲，佢话佢嗰座大厦就即系再翻染啊嘛。 嗯。 咁但系佢话佢攞咗啲樽落去咧，就好似要隔一日先至攞去，或者等埋啊咁样。 隔两日添啊！佢话礼拜一、礼拜三先至代走，即系今日先攞走。佢话礼拜一掉落去啦。 我又明嗱，我就系月明村明恩楼嘅。 O K。 咁我哋当时要染咧，就系话 12月15日咧就係攞樽啫，但係拎內驗咧就係17日，即係嗰朝先要流唾液嘅，咁就即係比較難聽啲叫新鮮啲啦。咁如果琴日嗰位先生話擺一日喎，咁我心即係驗會唔會有得咁準確咧？咁樣樣我咁樣諗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琴日你話李仙小姐嗰度咧，咁佢話。即係唔好講佢個程式有冇問題壞咗之類啦，咁我就即係我就覺得佢話冇事就唔會有傳訊息俾你。咁我嗰日17日驗咗之後，我啊呆坐喺屋企坐5日，即係諗住有冇訊息都好。但係頭先嗰位先生講得啱啊，你冇訊息俾人咧，人哋好忐忑不安啊。不如你有同冇都有一個符號，譬如話有咁啊，直情揾你添啦，係咪先啦？如果冇，你咪整個符號話啊，冇事，即係等人哋安心，唔使喺度白等，好似、 okay. 好似你話就，我都唔知道你跌咗啊，定驗咗啊，定即係人哋好不安咯、啊、咁樣咯。 你而家收到結果未啊？咁樣你17日。 我等咗冇覆我啊！ 到而家都未有回覆係。 係冇回覆即係好嘢啊嘛！但係你個人係咪好忐忑啊？ 係明白。 變咗好似你話就驗咗你，咪唔好出街好乖喎、啊。咁我真係好乖喎、啊。咁但係有啲人哋即係或者要翻工咧咁啊嘛。所以呢度我想即係張醫生佢哋講清楚咯，咁樣咯。多謝你啊 ！OK， 多謝李女士啊！嗱，過往嘅做法咧，就據食衞局講法啦，都係就係陽性嘅，就會有人衞生署揾你啦，即刻安排醫院做隔離啊，做治療啦。如果陰性嗰啲咧，就係唔會獲得通知嘅。衞生署同埋醫管局一般嘅建議咧，都係話，如果市民喺接受檢測幾日之後都未收到通知咧，就可以假設佢嘅結果屬於陰性啦。咁但係咧，政府就話了解到市民都希望檢測後有結果嘅，咁所以之前就話11月底改善嘅電腦系統啦。咁但係頭先就講啦，呢個電腦系統改善嘅期間又出現啲問題，導致11月底以嚟咧，又估計啊，大概有800個市民咧，就係收唔翻個電話短信，咁就話對呢件事咧，就係表示抱歉。咁嚟緊啊，都會繼續完善系統，盡可能達至喺48小時內啊，就能夠向檢測市民咧發出翻個電話短信通知佢嘅檢測結果嘅。我哋每一環嘅呢啲防疫嘅工作做成點，大家都可以繼續打嚟評論嘅。電話佢就係18723111，18723111。呢個時候咧，又想講下另一個咧，都政治上嘅一個風啊！而家咧就1年5日咧，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咧，就會喺北京傾嘅。咁尋日開始噶啦。咁當中而家啲風傳出嚟咧，就話啊，可能咧對於區議會嗰度咧會有啲動作，有不同嘅媒體咧收到一啲風。咁其中咧有啲人就有啲風咧就講到話會咧係審視咧區議會嘅憲制角色嘅。咁區議會而家喺1200人嘅特首選舉嗰個選舉委員會裏邊咧，有117席咧係嚟自區議會界別嘅。咁而家有啲風就傳就話呢個會廢除噶啦，就由港區政協取代嘅。另外立法會嗰度而家有5席所謂嘅超級區議會啦，仲有1席咧就係靠區議會嗰個互選啦。咁而家啲風傳就話呢6席可能都會喐噶，會廢除噶，就由一個新嘅功能組別議席咧填翻上去。咁就話有70席嘅都維持翻，咁但係就換咗啦，超區冇咗嘅1席區議會咧都會冇埋啦。咁據嗰啲風傳啦，就係話會認為咧，區議會其實只係一個地區諮詢組織啫，就唔適宜喺選特首同立法會層面咧有重大角色嘅。咁呢個咧就係都係嗰句啦，全部都風嚟嘅，未有咩證實嘅。咁而據人大常委譚耀宗所講啦，咁佢就話咧，今次人大開會個議程都緊湊噶，咁暫時就見唔到咧議程項目上面咧有一啲同香港相關嘅事項嘅。咁暫時就知道咁多啦。咁但係啲風傳出嚟又講嗰個內容又好似幾具體咁喎，即係點樣喐法啊等等嗰啲。咁呢方面，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位區議員傾下先，請嚟咧就係有油尖旺區議員陶謹申一齊傾下噶。早晨，陶謹申。 係早晨。 係啊，點睇呢啲風咧？你啊？ 我諗未必無因嘅，即係梗係有人係醖釀一啲意見，咁然後就推動。咁但係究竟會唔會真係成事？咁即係我諗而家中共佢嘅思維好簡單嘅啫。即係佢認為而家區議會咧就俾民主派或者唔係非建制派啦，就係、是、控制咗啦。咁所以咧就如果117席即係個選委會嗰度，咁佢覺得咧就係、是、影響佢嘅所謂絕對嘅控制權。虽然佢都系控制噶啦，咁但系佢都系唔得啊，唔放心咁。咁啊，况且咧就因为嗱，我亦都唔知道，譬如举个例，林郑月娥系咪谂住再连任啦？咁但系以佢嘅政绩，你睇下而家 即係天怒人怨啊！即係各個板塊、政治板塊都鬧到飛起，係嘛？咁如果佢話真係唔知點解要係用佢嘅話，咁你諗下上次都係777票啫。咁如果你話今次一翻過嚟啊，冇咗百幾票，咁加上建制派嗰度啊，即係都啊好多嘅批評咁。咁你話即係係咪好確定能夠啊？即係中共諗嘢就最緊要就係、是、即使佢真係一定要啊林鄭連任，咁咧佢都要覺得我都一定要咧就係、是、能夠絕對控制啊過到嘅啊攞到即係遠超過600票以上嘅。 嗯， 咁我諗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就會啊去打主意啦，就諗去改啦，咁改遊戲規則啦，咁。但係記住、哦、第二點呢我哋要諗下呢就是、當時佢嗰千二人嘅時候呢你喺基本法就話要廣泛代表性嘅各界人士嘛。 嗯。 咁你諗下而家你原本已經係得廿幾萬人香港人有參與咋嘛唔係普選嚟㗎嘛。 嗯。 咁於是呢佢嗰陣時點解會加個區議會落去呢就第一佢當時諗住即係建制派控制晒啦。咁所以就 OK 啦。咁第二佢又講得好聽喎因為佢話區議會呢就係、是代表市民咁都係即係幾百萬人選啊嘛，咁啊選嗰幾百個區議員，區議員再選百幾個選委，咁啊所以咧個代表性咧就都起碼間接都有代表性啊，咁係嘛？咁但係而家你話為咗要絕對控制，咁啊撕破臉皮啦啊，咁又改規則啦，即係總言之佢就乜嘢都諗住要改到控制為止咯，咁樣。 如果睇翻基本法啦，即系循翻呢啲路径去谂啦，咁见到第五其中提到区域组织嗰部分啦，就有两条九啊七、九啊八条啦。基本法第九啊七条咧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咯，设立非政权性嘅区域组织，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嘅咨询，或者负责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第九啊八条咧就话区域组织嘅职权同埋组成方法咧由法律规定嘅。如果佢话啊，我跟翻九啊七条好严格，咁当个基本法写落系非政权性的咁啊，负责文化、康乐、环境卫生嗰啲，咁所以咧就喺真系去到管治啊政权上面唔应该有咁高位置噶，应该落翻去做一个地区咨询嗰啲角色。咁嘅方向如果咁样讲，你会点睇咧？ 唔系咁啊，任佢讲嘅啫。咁佢以前就话哦，区议本身唔系政权组织，不过咧选委会嗰度咧就系、是、唔够代表性，咁要各界代表性。咁你睇翻佢点解嗰阵时话要？區議會有百幾席，要廣泛代表性咧，其實佢係因為嗰個千二個嗰度咧，即係你減咗呢一百幾個咧，其實真係冇乜香港人可以參與得到啊。 嗯， 即係咁變咗咧，就你如果得廿幾萬人就好核突啊嘛。咁佢就話咧，我啊唔係，我而家咧就有幾百萬人選， 嗯， 幾百個區議員，然後所以每個區議員咧，都係有呢個嘅代表性喺裏邊嘅，咁啊嘛。咁當時佢又咁佢嗰陣時唔知基本法咩？梗係知啦。同埋喂改呢啲嘢全部係人大常委、法工委嗰度全部睇過曬噶嘛？表揚啊嗰啲，喂佢哋好熟噶，係咪先？咁佢嗰陣時又冇咁講，咁啊即係冇嘅呢啲嘢官字兩個口，係佢話要點樣咁佢而家。你記得我嗰陣時離任立法會我都話啦，佢玩曬㗎啦，佢中意玩乜就玩乜，即係佢完全係唔會再。讲啲咩客观性啊，所有其他嘢噶啦，即系总之佢搓完揿扁，总言之就佢绝对控制就系咁啫。 若果话除咗话而家有传就啲风传就系嗰个选举委员会嘅改啦，甚至乎话嚟紧立法会都可能改，五席嘅超级区议会加埋嗰一席嘅区议员互选嗰席都喐埋。若果真系咁，你又点睇咧？立法会里边冇区议会 嘅，咁咪就好简单，咪又系嗱，佢嗰度就要控制选委会啦。头先讲嗰度百几席嗰度选委嗰度区议员互选嗰度。咁佢而家就覺得立法會70席，咁佢諗嚟諗去啊死啦！嗰、那個區議會而家嗰一席，即係由區議員互選去立法會嗰度，咁啊實係輸噶啦！如果佢咁樣，咁啊第二佢又諗下嗰五席，咁啊香港人你諗下選區議會都輸到咁樣，咁佢第時嗰五席佢會唔會嗱？第一佢長時間呢幾兩屆都證明到佢攞唔到三席啦，即係過半數啦，咁。佢分分鐘佢認為可能係輸到4-1嘅喎，有可能啊，即係咁。咁你咪變咗六席裏面咪變咗有五席係由非建制派。咁佢諗下冇理由我設計一樣嘢去咁樣㗎，咁咪老襯咯。咁於是咪又要改咯。佢就講嚟講去就係一個控制立法會，然後要絕對。咁仲有咧，因為呢五席咧 係區功能團體嘛。咁佢又驚加埋其他功能團體，就連非建制派都過半數嘛。 嗯。 啊，譬如你最近睇嗰、那個有啲專業界嘅啲工會選舉啊、改選都係即係啲理事會都橫掃喎，非建制派嘅都。 嗯。 咁所以佢咧就擔心到時咧就好多好多咧都會輸曬。啊，咁即係如果一人一票嗰啲，咁如果一會一票嗰啲咧，咁可能佢就有信心啲。咁佢計嗰條數，哇！就算你控制唔到過半數，都好問啊。咁佢咪而家咪要將呢個六席裏面咪剷除咗佢，咁佢剷除咗佢，佢咪再整啲咪用嗰啲會一會一票嗰啲咯。 嗯， 佢已經中聯辦啊，嗰啲地區啊、社團啊控制曬嗰啲會噶啦，咁然後咪有嗰啲會咪得咯。 嗯， 就用佢就新增嗰六個咯，就嗰六個功能團體就全部一會一票嗰啲咯。 如果真係咁，你又點睇咧？嗱，呢個超區嘅幾席啊，都記得係民主黨當日同中聯辦傾，咁有份傾啦，咁得出嚟嘅一個當時嘅一個推進嚟啦。咁如果真係咁行嘅方向，你點睇咧？ 咁佢選民嘅人數一定係少咗好多啦，係咪？一定係倒退啦。不過即係都冇乜關係㗎啦。而家係你仲講呢啲係咪？而家根本成個一國兩制都冇啦，係咪？咁佢中意點玩，點樣搓圓撳扁？其實根本市民都係已經睇化咗啦。啊，不過即係中共佢究竟係將來係因應個國際嘅大形勢，佢係點樣做做到幾盡啊？咁根本就係佢會無論點都會再加埋嗰啲咩 DQ 啊、宣誓啊呢樣嗰樣啊，啊中意拉邊個就拉邊個啊，莫須有又得啊，凍結户口咩都得噶啦。咁所以根本就唔係你再同佢講呢啲，其實我真係覺得冇乜唔係特別有意思啦，真係。 嗯，如果切身啲啦，可能而家有傳又話之前譬如立法會議員啦，都有所謂DQ 啦，咁區議員亦都可能而家啲風傳就話都會有翻即係睇一睇佢哋係咪符合呢個資格啊，可能有啲都要被 DQ 啊等等嗰啲嘅，呢個可能會唔會近啲出現咧？呢、這個你點睇咧？如果係咁嘅， 咁佢如果覺得要做嘅，佢仲有咩難咗佢啫？ 嗯， 係嘛？啊，即係佢老實講，佢而家係即係完全係冇任何嘢顧慮嘅，啊，就做到好絕對嘅咁。 嗯， 咁就冇佢冇嘢同你需要同你講嘅，因為佢唔覺得你香港嘅多數香港嘅人咧係佢要就你啊。 嗯， 佢覺得嗰啲民意即係香港人嘅民意係咩啫？係嘛？佢有軍隊啊，佢有香港嘅警察做戒嚴。咁乜嘢都控制曬咯，係嘛？佢亦都覺得有國安法又不准亂説亂動，係有絕對控制。咁所以咁你喺呢個角度嚟講，其實佢冇嘢可以攔咗佢㗎啦。啊，對佢所有嘢，佢覺得要做嘅就隨心所欲啊，都會做。 好，最後問下啦，再長遠啲啦，即係選民成日話選票嘅力量，咁你點睇落去咧？如果咁樣執嘅格局嘅話，再發展落去。 唔係佢覺得，如果你香港人係選非建制派嘅，你就唔係人民嚟㗎啦，佢自然覺得香港人係敵人嚟㗎，啊，咁所以你仲咩選民力量，咁即係敵人嘅力量，佢點會加大你敵人嘅力量啫？係嘛？直至到佢換曬血，譬如你話我 BNO 你走咗幾十萬人啦，換曬香港大陸啲人落嚟啦，咁佢好有信心咧，就會任何選舉都可以地區又好，中央又好，級數嘅全部都可以過半數啦，啊，同埋好絕對控制啦，咁佢咪覺得可以咪先做翻轉頭咯，但係佢都係唔信嘅，因為佢哋嘅本質係一種咁嘅政權嚟噶嘛。 嗯 ，OK， 咁多謝曬你先啦，阿陶謹申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陶謹申咧就係本身油尖旺嘅區議員嚟嘅，就回應翻啊頭先講嗰啲啦，係多個不同嘅媒體嘅風嚟嘅啫，全部都係風嚟嘅，未有任何消息嘅。風就傳就全國人大常委會而家開會會傾啦，咁但係咧就我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講明咧，就係話而家咧喺議程上咧係未見到咧有同香港相關嘅事項嘅，冇見到有呢啲事項，亦都講到個會議議程緊湊嘅，有啲啊法案啊報告啊人事任免等等，就29項嘅議程都冇香港相關嘅事項嘅。好啦，嗱，講到呢個嘅議題，大家可以打嚟回應啦，亦都可以繼續講翻咧疫情我哋香港做成點啦，大家都講下你嘅睇法嘅。有聽眾何小姐㗎，何小姐你好。 系诶，早晨啊，主持。 早晨，何小姐。 咁就官方咧就话，即系唔见咗800多个即系嗰个 message 啊。但系我谂啊，肯定唔止啦，因为我识唔多人噶吓。但系咧，我都识一个就是、我亲戚啦。咁咧，佢公司咧就有4个人确诊嘅。咁然之后咧，佢就验啦，验咗5日啦。咁然之后冇消息。咁然之后佢唯有咧就自己俾钱出去验。咁啊，第二日咧就确诊咗啦。咁确诊咗之后咧，咁啊一家四口咧就全部留喺屋企啦。咁啊留咗屋企4-5日噶。咁然之後咧就有打電話去就即係問點啊，又話有人嚟作業嘅，咪冇消息，完全都冇回覆。咁然之後終於有人嚟接另外嗰3個就係緊密接觸者屋企啦嚇。咁佢嚟到嘅時候，竟然同嗰個確診者講話嚇，點解你仲喺屋企啊咁樣？咁你話點答咧？所以其實即係佢哋嗰個 coordination 真係好差咯。 咁嗰個確診者結果前後喺屋企幾耐啊？唔知聽你咁講。 佢就好似5日。 哦、oh, ，OK， 就之前有去验嘅，但系就一路冇结果，冇跟进。 冇结果，系、okay. 啊，冇跟进，咁变咗就佢自己俾钱去验，但系嗰只就快咯。 但系俾钱去验一有确诊，应该都惊动好多人噶，会即刻做嘢嗰啲应该都。 惊动佢，佢咪即刻打电话去佢屋企咯，就系、是、话你唔好去，唔系打电话去佢，你即刻翻屋企啦，你唔好去街啦咁咯。 OK， 咁喺嗰个确诊去到佢后屘被带走有几耐啊？隔咗。 应该好像是不知道第五定第六啊，佢讲就、 啊、再 OK， 即系唔系政府验嗰次，系、啊、私人验嗰次之后都仲有5-6日啊，确诊。 啊，唔系，佢确诊咗之后系确诊咗之后就系第5日啦，好像是啊。 OK， 咁如果计埋之前话喺政府即系见有同事确诊之后验，咁会更长时间啊，即系人。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系接触过佢哋，所以我哋都好 worry 系咁噶嘛。 OK， 好多谢阿何小姐分享啊，听到啲系一啲处理上面嘅问题啊。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傾啊！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轉頭再傾。 你安排由尋日開始，所有在過去14日曾經到訪英國的機組人員到港之後，必須在指定酒店自我隔離21日。有專家指出，本港已經有45宗英國輸入個案，比例較以往偏高，擔心變種病毒可能已經滲入本地。由於荷蘭、法國和比利時等國家亦都出現變種病毒，專家建議政府應該係實施更嚴厲的措施，包括考慮禁止出現病毒變種的歐洲國家航班抵港。大公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尋日新增63宗確診個案，較前日的85宗有所回落。而在53宗本地個案中，有13宗源頭不明。一名55歲男醫生前日確診，他在天水圍進宏軒商場應診，這個月15和18號先後為2名病人診症，兩個人是家人，其後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診所職員需要檢疫，並且要求相關求診病人檢測。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該醫生在應診的時候有戴口罩和面罩，可能除下的時候或者清潔的時候不徹底引致感染。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率領多名官員和政府專家顧問到深圳和內地官員和專家開會。政府說，兩地專家討論外防輸入、病毒檢測、健康碼的使用管理等防疫措施，而內地專家亦都介紹內地疫苗研發同埋使用。同時，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尋日話，已經去信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楊振武，希望中央再派支援隊到港做全民檢測。不過，綜合多名了解深圳會面的知情人士話，內地官員希望香港定下清零目標，並冇要求港府一定要做全民檢測。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1年5日在北京召開，據了解會上將會審視區議會的憲制角色，1200人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中，117個區議會界別議席將會被廢除，由港區政協委員取代，而立法會6個代表區議會的議席預料亦都被廢除，改由新的議席取代。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去年國慶日荃灣警民衝突期間，18歲中學生曾志健被警員近距離以實彈擊中胸膛，事後被控暴動和襲警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再訊，曾志健缺席聆訊。控方透露，被告上次向警方報到已經是今年的10月底。法庭於是乎批准控方申請對其發出拘捕令。曾志健及後透過海外組織發聲明，表示認罪和服刑都不是他的選擇，所以宣布正在流亡，但未有透露身在何地。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第四波疫情持續，經濟大受打擊，失業、停工、減薪等問題困擾打工仔。根據統計處季度住戶綜合收入調查顯示，今年第三季家庭入息中位數較去年同期減少超過2000元，屬於10年來第一次下跌。工會表示，疫情下的基層市民生活越見艱難，但即將發布的貧窮報告只是反映去年的狀況，數據嚴重滯後，未能夠反映當下情況。工會又批評政府凍結最低工資做法不負責任，建議落實最低工資一年一檢。《東方日報》報導。 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英國出現病毒變種，不單止是歐洲受到嚴重影響，全球恐慌情緒不斷蔓延，政府不單止要及早為突如其來的變化制定預案，更加應該吸取臨急抱佛腳的教訓，要在制定措施的時候考慮到周密部署和執行細節，提前向市民解釋，讓市民早有心理準備而不會產生恐慌情緒，因而有非理性行動。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正義聯盟發起人李思嫣因為新型肺炎猝逝，她生前和丈夫都沒有接獲檢測陰性短訊通知。食物及衛生局昨晚披露，在更改電腦系統過程中出現技術問題，有800多名市民受影響。社論說，抗疫工作建基於政府和市民之間的互信，政府在大大小小問題上犯錯，打擊了市民信心，有必要在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各项决定，提升市民的信任度，才能够有效抗击新型肺炎疫情。成报社论。 信报的社评讲到，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北京将会启动程序取消117个由区议员互选产生的特首选委会席位，意味着封杀民主派。消息又说，北京有意取消俗称超级区议会功能界别议席，防止民主派在立法会选举取得主导权。社评说，封杀民主派只能够确保特首选战不存在任何变数，但是不能够排除由于抗疫不力而引起民怨。信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在荃湾和警员冲突中被控暴动和袭警罪的曾志健昨天缺席聆讯，有组织说他已经外逃。社评说，近期接连有犯暴动罪等严重罪行的疑犯弃保潜逃，反映现行处理保释过于宽松，必须深刻检讨相关制度，作出与时并进的改善。律政司亦应该进一步加强把关，防范外逃事件不断重演。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中慢线有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柏澳湾对出啊。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丽景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柏澳湾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上观塘绕道慢线有工程，九龙出口都是车多，而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去香港龙尾就在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受昨日爆水管影响的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封路已经重开。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封路重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7月3号何以光复？ 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口号有问题。 光复的意思呢，即是个地方本来是你的，被人拿了去，然后你打回转头，那个主权又不是你的，个管辖权又唔系你嘅，你何以光复呢？系咪你有一个做法或者谂法或者一个运动，话我要推翻你呢？所以啊，呢个其实有问题嘅。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23号新增63宗确诊，13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私家医生。 张建宗率团到深圳与内地官员专家讨论疫情防控。 警员直播镜头前展示记者身份证，私隐专员裁定违反条例。 政府飞行服务队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外交部指干涉中国内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咁头先就讲过啦，包括一啲不同媒体，譬如啊南华早报、香港01嘅一啲报道啦，都系引述一啲消息，就话咧啊人大可能对于香港區議會嗰個嘅職能啊等等嗰啲咧，可能會喺人大常委會會議度傾到呢一點。咁頭先都請嚟咗就陶瑾新區員咧，就講咗佢嘅睇法啦。不過都強調咧，呢都係綜合翻啊不同媒體，包括頭先講嗰啲媒體嘅一啲報導嚟嘅啫，一啲佢哋引述消息嘅一啲內容嚟嘅啫。譚耀宗啦，人大常委喺北京開會咧，就話議程上見唔到啊，有同香港相關嘅事項嘅。咁大家可以打嚟傾啦。另外亦都講到香港即係疫情方面嗰個處理啦。頭先咧就同個立法會員梁美芬同田北辰都傾過噶，咁講過喺內裏邊造成點，防外方面又造成點噶，咁大家都繼續回應噶。咁而喺再向前看，我哋好多時都講疫苗啦，疫苗嗰度就頭先同田北辰都觸及過，就係講到疫苗而家又英國嗰邊話有變種喎，會唔會影響到嗰個疫苗嘅保護呢？咁另一個關注啦，就係打疫苗呢樣咁新嘅嘢啦，因為啱啱研發出嚟啫，呢個咁會唔會都唔穩陣呢？有時又話聽到外邊又話打完之後會有過敏反應嘅喎，咁究竟會唔會真係帶嚟啲咩傷害呢？嗱，呢方面咧又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咧有港大內科臨床助理教授李希一齊傾下嘅。早晨，李希。 早晨。 早晨你好。我哋講到咧就有關疫苗嗰、那個過敏反應嗰樣嘢啦，我想問其實一般嚟講會有啲咩可能性喺過敏方面？ 咁。疫苗過敏咧，其實好即係好少見嘅，同埋好罕有。我哋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疫苗啦，咁疫苗一定會有過敏反應嘅機會嘅。咁你講咗曬嗰100万個人咧，只有一個人咧打完疫苗之後有啲比較嚴重嘅過敏反應嘅，所以其實幾罕有。咁其實可以好輕微咧，亦都好嚴重嘅。最輕微就可能打完那個疫苗之後，可能個手臂嗰位啊，可能會紅啊、腫啊。如果好輕微嘅，可能少少發燒啊、唔舒服啊咁樣，咁通常呢啲都唔使點樣處理，咁觀察住就得噶啦。但最嚴重嘅話咧，就係啲急性嘅過敏反應咧，都係打完之後數分鐘之內咧，就可能會有啲其他嘅症狀喎，例如最嚴重就可能係血管血壓低啊、休克啊，甚至係唞氣唔順啊，好似發哮喘咁樣啊，唞氣困難啊咁。好嚴重，可能需要入醫院啊，同可能急救咁樣嘅。 我想問頭先你講話100万分之1咧，係包係淨係講嚴重嗰啲，定係連嗰啲咩紅腫發燒都包埋落去 嘅 咧？ 我呢啲淨係講嚴重嘅，我哋叫做休克性過敏啦，或者過敏性休克咯。嚴重性嗰啲先係咁罕有嘅啫。咁呢個數據就唔係講新嗰只疫苗啦，就講全部疫苗 in general 一般嚟講嘅啫。因為所有藥或者疫苗都有機會有過敏反應嘅。 咁頭先講嚴重嘅，我見有時有啲又話，甚至乎有時注射疫苗後見到有人死亡啦，跟住又要再查翻點解嘅。咁有冇啲過往見到係會去到嚴重到咁嘅過身添嘅？ 過身就極少嘅，即係比最藥物過敏嚟講咧，如果真係喺適當嘅環境俾個疫苗咧，如果快快脆脆有適當嘅治療啊，即係例如即係過敏啊，可以俾啲急救嘅藥，例如腎上腺素啊，或者過敏藥啊，又有啲。醫護人員嚟輔助其實真係好少好少會有生命危險嘅。咁有冇可能性係真係有嘅？所以我哋琴日記者會都講過話，最好咧 受疫苗之後咧，就可以個病人或者嗰啲個接受疫苗嗰人就可以觀察一陣，萬一即係有啲咩情況之下都可以有啲醫護人員去即係去睇住咯咁樣。 嗯，觀察一陣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停喺度現場度停低唞一唞先噶嘛，係咪啫？ 嗯，因為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係最擔心啲急性嘅過敏嘅，通常嚟講咧都幾分鐘出噶啦。暫時外國都話最高危嘅病人啦，都可能係30分鐘坐喺度喺醫護人員觀察之下咧。先離開咁樣，因為通常打完之後，如果有經驗嘅話，都好快會出噶啦。即係嚟嘅打完之後，個幾分鐘可能可以出風冷啦，再嚴重可以唞氣唔順啊，覺得暈啊、休克啊咁樣。咁如果都過咗通常15分鐘至30分鐘啦，都冇事嘅話，其實都係應該冇問題噶啦，咁就可以離開咯。咁 所以建議就係會打完之後等半個鐘最穩陣啦，係咪？ 其實所有藥注射嘅話咧，最好都唔好打完即刻走嘅，最好就係坐。3至3.5至半個鐘啦，咁唔同國家有唔同嘅即係唔同嘅作為指引啦，咁我哋香港都冇乜特別嘅，咁我話最高係我覺得半個鐘頭都應該 more than enough 噶啦。 嗯嗯嗯，好，頭先你提嗰個數咧，就話有啲嚴重嘅過敏反應嘅，喺打完疫苗之後就1/100,000啦。咁但係頭先你就話綜合嘅係乜都包曬落去，咁但係今次嗱見到譬如香港訂咗有三隻嘅疫苗啦。有不同的技術的，有一個就是科興是用滅活的，另外就BioNTech 和復星那個呢就是用一個mRNA 的、 嗯、 一個呢就是牛津和阿斯利康，就是牛津大學那個呢就是用腺、就是、病毒的，那那些、有沒有即係嗰個過敏反應，就得拆，譬如邊樣嘢嗰個會機會大啲，咁特別是 mRNA 嗰啲未用過嘅喎，啲又咁會點咧？ mRNA 就唔係話好新，但人類嗰個組咧就即係第一次咁大規模咁樣試啦。咁因為呢三隻疫苗嗱，新冠狀病毒又係好新，呢三個疫苗全部都好新，咁啊好好嘅，因為即係全世界需要啦，就好快做曬所有好多唔同嘅即係 clinical trial 啲臨床嗰啲測試咁樣啦。咁但係你話要睇過敏反應真係咁罕有，可能到100萬之後一個人咧，其實真係需要多啲時間同數據先知道，例如有冇咩分別嘅。暫時好多病人都問我哋，其實。嚟緊嗰個唔同種嘅新冠狀病毒嘅疫苗，會唔會個效果啊、保護性質啊，或者過敏嘅機會嗰邊就好過邊就咁樣，即係完全暫時都唔知道嘅。但可以咁講啦，任何藥物、任何疫苗都有機會可以過敏嘅。暫時講英國同美國經驗多啲啦，就嗰一隻 Pfizer 出嗰隻mRNA 嗰隻咧，因為佢入邊咧有個 excipient 嘅，有個副料嘅，咁佢擔心嗰副料令到佢有過敏反應嘅啫。嗰副料叫 PEG。咁其他嗰啲疫苗咧，暫時嚟講都好似冇聽過話有呢個副料嘅。雖然話可能中國嗰個係暫時都未有咁多資料啦。但係聽嚟講都打好多，即係中國經驗都好似冇乜人有好大嘅反應嘅。咁我真係好需要睇翻每一個疫苗入面有啲咩其他嘅副料啊，或者其他嘅成分啊，先可以作出呢個決定咯。同埋真係需要多。同埋長啲嘅臨床經驗先可以睇得出有咩分別咧。 頭先你提到副料呢個概念啦，因為聽落去又唔係好知咩，可唔可以解解其實咩嚟嘅呢樣？ 係啦，咁所有藥物啊或者疫苗咧，入邊都有佢本身個活藥個藥啦，即係疫苗嗰、那個疫苗或者個 mRNA 啦，或者嗰、那個、那個菌啦咁。咁但係好多叫副料嘅，副料咧即係唔係嗰個藥或者個疫苗嗰個主要嗰個成分，佢主要咧係愛嚟輔助或者幫助嗰個藥，例如可以增加。佢血液循環嘅時間啊，令到佢更加容易可以打啊、吸收啊，可以擺耐啲咁樣防護劑嘅作用咁樣。咁但係所有藥都需要嘅。咁唔同嘅藥咧，個唔同藥嘅性質都需要揀唔同嘅副料嘅。咁我哋都知道好多年啦，副料都有機會係過敏有過敏反應嘅。咁其中我翻走嗰個咧有一句副料叫 PEG polyethylene glycol， 其實好多唔同嘅藥，尤其是啲注射嘅類固醇咧，我哋都見過有啲嚴重性嘅反應。咁所以就。暫時咧就懷疑會唔會係對呢一個 PEG 過敏嘅啫，但係暫時都係一個推測嚟嘅啫。都要等多一，通常都要等多起碼兩個月咧，做啲過敏測試咧先可以知。即係暫時英國同美國都研究緊而家。 咁而家見到 BioNTech 同埋嗰個復星一齊做頭先個 mRNA 嗰只咧，即係要好凍儲存嗰只咧，有啲咩聽過嘅啲過敏反應係咪有見有啲話面癱係咪又呢啲啊？咁嗰啲係咩事啊？啲？ 系啦，咁嗱都系嗰句啦，对唔住，讲嚟讲去都讲，因为真系数据唔够啊。嗱， 如果你講呢一隻 mRNA 咧，佢哋嘅特性就係佢哋用 peg 嘅。 嗯， 以前咧都唔係咁多疫苗咧，其實以我所知都冇乜疫苗咧係用 peg 呢個副料類嘅，其他嘅就多啲，疫苗就少啲咁樣嘅。咁呢個 mRNA 嘅之處，可能睇新聞睇，因為儲存好凍啊，有剩啊，咁會有特別嘅副料類嘅要求，我哋暫時都未知啦。咁即係其他疫苗會唔會都需要落其他嘅副料都唔知。咁唯一你講過叫 Bell's palsy 啊，個面癱嗰個，暫時因為都好少嘅啫。因為你明白嗰啲臨床嗰啲研究咧，向好多萬嘅病人嚟試嘅咁，但其實咧都好少病人有個面癱。面癱其實呢個 Bell's palsy 呢樣嘢都唔係話幾可，唔係太罕有嘅。 係 暫時都唔覺得同個疫苗有關係嘅，但係都嗰句咧，都需要多啲時間同埋真係。治下佢嗰型嘅先知道會唔會特別多嘅咁樣咯。 我想問下你呢個講法啱唔啱咧？即係唔係講咩廠啊，淨係講技術講啊。香港呢幾隻即係將會買到嗰幾隻啦，一個滅活啦，一個 mRNA， 一個腺病毒啦。由於滅活係傳統啲嘅，咁所以理論上佢有可能出現嗰啲嘅過敏反應咧。理論上人類又掌握多啲，咁所以從技術層面嚟講就明白佢多啲，又好似安心啲。咁樣講啱唔啱咧？ 如果你話經驗啊，同埋明白，就我覺得呢個係正確嘅呢句説話。但係咧就調轉啦，唔係所有新嘅嘢都係壞嘅。其實 mRNA 咧，佢 mRNA 嘅好處，尤其是製造嗰個量啊，同埋有幾快製造到啊，都係好好。同埋我知道好多嘅學家或者啲專家都擺咗好多心機落去製造 mRNA。mRNA 呢個 vaccine 呢個技術唔係新嘅，只不過係我哋以前人類嗰啲就少啲用。但係其實你話，經驗咧喺臨床嘅研究其實都多嘅，所以我對佢都幾有信心。但你問我邊個多啲經驗咧，咁一定唔係 mRNA 嘅，暫時係啦。 嗯，另一隻咧，阿斯利康同牛津大學嗰只腺病毒嗰只又即係用得多唔多啊？我哋過往經驗。 暫時咧喺，因為我都係睇翻英國嗰啲過敏嗰啲。個案啦，咁佢哋都係用咗 Pfizer 先嘅，咁咧佢哋就而家就開始用緊牛津嗰只，希望之後用多啲啦。佢哋暫時都未見到嗰只會有啲咩過敏嘅問題嘅，所以佢哋就懷疑會唔會係嗰個副料咧，因為牛津嗰只好似冇 pack 呢個副料嘅咁，所以佢哋就暫時有呢個推，即係呢個 postulation 或者佢哋估翻翻個副料類咯。你問我會唔會真係嗰只好啲啊，經驗多啲，所以用啲副料唔同。少啲過敏都係嗰句，暫時都要等多啲數據先知道咯。 不過綜合一句計翻，即係打疫苗帶嚟頭先講有啲過敏風險，但1/10,000先至有嚴重啦。再比對翻疫症帶嚟對我哋嘅傷害，稱落都絕對應該打係咪啫？ 係啊，我哋其實最想同觀眾知道咧，就係唔好因為一個咁罕有一個機會，一個極少嘅機會有過敏反應咧，就話驚咗個疫苗唔好打。你知道佢其實喺疫苗之中咧，其實呢個新冠狀病毒暫時嗰啲研究咧顯示佢嗰個保護嗰個率啊，即係 efficacy 可以真係減低新冠狀病毒感染咧，係有啲人就超過90%嘅，其實真係非常之有效。咁你諗下咁多全世界咁多人有新冠狀病毒，有啲人可以死亡、生命危險，呢、這個疫苗可以帶咁大嘅保護，相對於咁少咁罕有嘅。有機會有一個過敏嘅反應咧，其實一定係選擇打疫苗嘅。喺啲好特別嘅人，真係以前試過打呢個新冠狀病毒有反應咧，或者真係對某啲藥或者副療類同一時間喺個新冠狀病毒個疫苗都有嘅話咧，先至需要擔心嘅啫，係啦。 嗯，好啊，咁多謝先，李教授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嚇。 好， 多謝曬，拜拜。剛才訪問咧就係阿李希，咁咧就係港大內科臨床助理教授啊，講到疫苗啊，佢哋分析過就。絕對計落值得打嘅，因為話有啲不良反應嗰啲嚴重不良反應嘅比率咧，機會率係相當之低嘅。咁大家可以打嚟傾1872311 1872311，聽下大家點睇疫症方面我哋嘅不同發展先。有阿陳生打上嚟1872311嘅，陳生你好。 系早晨，早晨， 早晨，请讲，陈生。 我就个人意见咧，就觉得话政府喺嗰、市民打疫针嗰方面，恐防有咩其他意外咧？咁好似好伤脑筋咁样。咁其实我觉得简单啲去睇啦。其实政府可以买一份嘅好基本嘅保险，帮市民买一份嘅保险。咁你既然药厂嗰方面唔负责啦，或者系担心话，或者佢哋负责唔起啦咁样，咁你咪买一份。總的保險作為一個很基本的保障，萬一有什麼時候政府又不用背那麼重的負擔，這個叫風險的分擔，保險的意義就是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只要話唔夠人手啊，導致到嗰啲資料傳送啊，這個亦關乎到人命啊。咁其實嚟講，我哋讀過小學啊，都應該知道啦。你有咩事搞唔掂，咪舉手咯，先生，我唔知道邊度邊度唔得啊，咁樣希望你幫幫手。咁呢個好簡單嘅道理，點解會講嚟講去搞到好似好混亂、好複雜呢？我想講就係呢兩樣啫。 嗯 ，OK， 好多謝曬啊，陳先生，好多謝，拜拜。咁啊，頭先陳先生就提嗰個概念就啊，如果疫苗大家唔放心，就不如政府為大家買份保險啦，咁啊，保險公司幫手分擔一啲。不過外國咧有其他嘅經驗，有時佢哋處理咧就係會話成立一個特別嘅基金。咁咧就俾一啲嘅人士，如果打完之後咧出現一個不良反應嘅時候咧，就可以向翻嗰個基金索償，咁都係類似嘅概念啦。不過就睇下邊個出手啦。咁頭先陳生就提買保險，咁有啲外國咧就中意用一個譬如政府注資落去基金咁去處理嘅。總言之啦，都係希望為注射者提供一啲保障啦，咁大家安心，咁可以多啲人去到打疫苗嘅。我聽陳生嘅意見之後咧，仲有邝先生添啊，邝生你好。 系你好，早 早晨，邝生系早晨。 我好耐冇打过水。 多谢你打上嚟，邝生系。 咁咧时间我知唔多，但系咧我都想讲两个问题。 好。 第一就关于翻疫苗，即系有关于寻日卫生署公布话，因为做咗检测之后有800个，仲未能够得到消息。我觉得根本即系我哋特区政府即系班官员喺成个防疫工作里边咧。成年啦，好多事情都係進退失據，咁我都唔明點明。最初去叫人哋去做檢測咧，都講到咧牙石屎嗰度咧係好快得到結果，咁但係結果都唔係咁嘅。咁我覺得基本上政府做下咧就越做越亂啦。咁我覺得根本政府就冇好去關顧香港市民嘅健康。咁第二個問題就關於。即係傳話人大可能會將區議會嗰187席，即係 選委會嗰度， 係啦，即係趕出去選委會。咁我自己十幾廿年前都係區議員，我自己都參與過，即係參與選委會選舉工作嘅機會。我覺得而家好明顯睇到咧，共產黨嘅。即係所謂嘅嗰個冇口齒嘅情況咧，已經去到咧係簡直係全面嘅撕裂。我諗香港人要睇清楚共產黨呢種醜陋嘅，即係呢個醜陋嘅面態。特別譚耀宗呢啲俗話自己即係人大代表代表香港人，佢根本冇代表過香港人，呢個簡直係垃圾嚟嘅。 嗯， 我覺得即係如果嚇，即係而家當然啦，好多有。即係國安法搞到我哋又唔可以出嚟行遊行示威，我覺得香港人唔好心死啊！我哋要繼續對抗共產黨。 OK， 好多謝邝先生啊！都歡迎大家就翻件事嘅本質啦嚇，即係譬如大家做嘅行為嘅表現可以評論嘅，都可以關翻個事啦。希望針對翻嘅事去到討論啦。多謝邝先生嘅意見嘅。好啦，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好快要聽住9:30新聞啦。翻嚟之後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轉頭再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昨晚表示，由于电脑系统出现技术问题，估计上个月底以来，大约有800多名市民在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之后，未能够收到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通知。当中并无阳性个案。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事件，反映政府出现很大问题。他说政府的抗疫措施多月来没有改善，又认为应该要做全民检测。他指出，如果局方人手不足，应该要寻求外援。他又说，如果領軍人物不行，應該找其他人領軍，包括尋求更多專家的意見。對於英國返港人士要延長檢疫7日，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認為有關政策不當，指出在酒店檢疫14日之後可以自行回家，質疑會不會有傳播風險。

反方向东隧嘅九龙出口上去观塘绕道嗰条慢线咧，因为有修路工程嘅，咁影响到一带咧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落景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火炭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仲系车多，红梅谷路下行去大围方向近住田心街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世界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2020年12月23号新增63宗确诊 ,13 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私家医生。 张建宗率团到深圳与内地官员专家讨论疫情防控。 警员直播镜头前展示记者身份证，私隐专员裁定违反条例。 政府飞行服务队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外交部指干涉中国内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上嚟到9:38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啦。讲天气情况先，今日暖翻啲，而家18度，相对湿度咧78%。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咧就话今日系多云啦，有几阵雨，今日最高气温咧去到大概20度嘅，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啦，圣诞节假期咧，去到下个礼拜初咧，天色系明朗，日间和暖嘅。不过提醒大家啦，去到下个礼拜嘅中期咧，就会显著转冷嘅。咁大家注意翻啦，特别系下个礼拜中期会显著转冷，咁大家都要小心身体啦。咁特别疫症当前啦，咁大家都关注到而家我哋疫症第四波最新情况啦，同埋我哋做嗰啲措施会唔会有效咧？寻日个数字啊，确诊数字就见到比之前就稍稍好翻啲嘅。而家見到就係13宗源頭不明，就63宗嘅新症，咁63新症都算係上個月底以嚟咧係一個低位嚟噶啦。咁啊，大家點睇？打嚟傾1872311，繼續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阿梁女士打上嚟1872311嘅，梁女士你好， 你好， 早晨梁女士，請講。 早晨，係我咧就住喺土瓜灣區嘅， 係。 咁最近呢一兩日咧，我就去咗土瓜灣嘅海心公園就去行下啦。咁喺公園裏面咧，我就見到大概有十幾個人咧，仲喺度跳舞啊。咁佢個距離咧，其實應該係唔夠1.5米嘅。咁仲跳得好熱烈啦，連續幾日兩日我都見到你跳舞。其實而家喺公園嗰度跳舞嚟講咧，係符唔符合呢個防疫嘅規定咧？第一，我想問。第二咧。我住喺嗰座大厦嗰个平台嗰度咧，系经常有人食烟，系食得好犀利，除晒口罩咁样去食嘅。咁有一次咧，就其实嗰个平台好多啲老人家啊，啲印佣啊陪住啲老人家咧，都喺嗰度休息啊、倾偈啊咁样。咁而家呢啲人喺度食烟嘅时候咧，仲食得好犀利。有啲住户就反映啦，佢话。哎，食到我成个身都臭晒啦咁，甚至住喺佢楼上嘅住户咧，佢晾出嚟嘅衫咧都有啲烟味喺度。咁我见到佢哋食烟，咁我咪走咯。咁我翻翻转头嘅时候咧，见到地下大概我应该都系10-20分钟，我翻翻转头见到地下成7-8个烟头。咁之前咧喺个平台嗰度咧，曾经见过最高纪录咧成20个烟头嘅。咁、其实呢啲人喺平台嗰度食烟，亦都符唔符合防疫嘅规定咧、我真系想知道啦。就算我觉得政府系对呢啲跳舞啊食烟嘅人，佢系冇觉得系冇都正常嘅，系可以接受嘅。但系我都希望呢一班人去自己知道，其实你咁样都系有机会嚟讲系传染嘅风险咯。希望佢哋自己都自律咯。 好啊，多谢晒阿梁女士嘅提醒啊，同你倾下先，多谢晒你，梁女士就讲到喺。 屋企附近啦，見到嘅一啲情況嘅。咁啊，講到除咗公共衛生嘅情況啦，亦都各行各業喺疫症之下大受影響啦。政府之前都有譬如保就業計劃啦，咁亦都最新公布咧就有呢個嘅防疫抗疫基金，所謂4.0啦，64億啊，幫咗一啲咧。不同的行業主要都是幫一些因應這些防疫措施而受影響勒令停業的行業的。不過經常都說其實香港受影響的不同範疇都有，有些行業就說自己都包不到下去。其中就講到在運輸方面，特別是在跨境中港的這些交通方面都有影響的。在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先，請來有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秘書長陳宗儀一起傾下的。早晨，陳宗儀。 早晨，多謝。 係啦，頭先就講到有關不同行業都受影響，你哋個行業又點啊？而家 我哋行業而家大家知道咧，我哋喺一月底政府個公函出咗之後咧，記者招會出咗之後咧，係勒令停業嘅行業嚟嘅。 嗯， 即係並非599F 裏邊最近先停業，喺2月8日咧，所有直通巴士咧係全面停業嘅，係政府公告出嘅。咁所以咧，其實喺2月8日到而家咧。我哋完全一分钱嘅营业额都冇嘅，做生意嘅机会都冇嘅。 嗯， 咁你话处所今次 599F 咧，系针对处所，但系受处所影响嘅，亦都不尽系全面停业。譬如食肆都系有堂食啦，只系到6点钟啦。咁但系佢仲可以做外卖嘅。 嗯， 咁但系我哋行业咧就系自从今年初啦，2月8日开始到而家差唔多11个月。是一分钱收入都冇嘅，咁但係好可惜呢，就而家跨境直通巴士呢，我哋嘅係呢个規管係有个资质嘅，如果我哋相关嘅司机係离职嘅话呢，相关嘅车辆都会停晒嘅，咁如果要重新要考牌呢，係需要6个至12个月嘅，因为中港两地都要考牌啦，而且跨境嘅巴士同私家车唔同，安全标准好高嘅，考牌要求好高嘅，如果考唔到牌呢，因为唔係一次可以考到个牌，咁所以隨時都過一年嘅時間，先能夠恢復翻個行業。咁所以我哋其實我哋叫政府睇睇，因為我哋見到政務司司長話能幫盡幫咧喺立法會裏邊講，咁但係好失望，我哋見唔到我哋喺包括呢度裏邊嘅。咁、 okay. 我哋見過局長嗰方面都睇到，我哋唔係一個特困行業，我哋一個超困行業。既然局長話我哋超困行業，我哋當然係滿有期望咧。點知喺最後嗰個公佈裏面咧，政府係精準，係針對處所，係唔針對某啲行業。咁、我哋好難理解呢個邏輯嘅。 我想問多少少，頭先你講你哋呢行個巴士係要跟一個人嘅係咪？即係個司機係要俾個名落去一架車度咁樣嘅？你係點樣嘅？ 其實咧就如果大家有香港有成30000多部兩地車咧，包括私家車。好多有兩地車嘅經驗都知道係指定司機嘅。 嗯， 咁指定司機咧就係、是、如果個司機係離開嘅話咧，咁嗰架車就自然停咗啦，直接第二個司機考到牌先可以再繼續開。 嗯， 而且我哋呢個行業咧，每年又要中港兩地驗牌啦，要驗2次車啦，半年一次。啊，就算我停車咧，我都要去保持個車個即係 roadworthiness 嘅狀態啦，即係完全可以行駛啦。如果唔係咧，我半年裏邊我驗唔到。在香港有一個叫中檢嘅內地中國檢驗中檢嗰度驗牌驗證咧嘅話，我根本係喪失呢個資質嘅。 嗯， 咁即係話我雖然停車啦，譬如我以我哋一個聯盟嘅例子啦，我哋呢個聯盟呢個公司咧就有500多部車，咁但係咧因為通常都係小中小型企業，大家都聯盟合作經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每個月資緊嘅後勤部門嘅職工啊員工咧。都成300万， 即系咪员工都出足粮嘅？你嘅意思即系而家唔能够有任何解散啊咁嗰啲遣散嗰啲。 其实咧，员工咧，我哋就要系保命啦。我哋通常就系好凄凉，睇个重要性啦。5天、10天咯，翻工即系俾5天人工、10天人工，即系呢个叫做唔系好多钱，只系希望保到命咯。因为5天、10天，我哋知道系冇办法嘅。咁但系同员工商量讲，喂。咁公司都系一分钱都冇，咁佢都要体谅。除咗我哋而家去安排好多同事去俾啲车佢去做下其他嘅业务啊，我哋车就有好多啦。但私家车，因为我哋酒店车，我哋都有呢啲咁嘅 酒店車，酒店車都停曬，全部，因為酒店停曬啊嘛，機場停曬，咁我哋都安排佢其他，我哋冇資金，冇其他，有就車啦，我俾你安排，你哋自己去處理啦，好簡單，收翻維修費啊，咁同佢安排轉介啲工作咯，譬如一啲保安員啊，咁等等啦，希望可以盡量養住，咁但係咧。后勤部门嗰啲会计啊人事，你好难，因为度度都唔系就业咁好啊。你要安排五天好啊，十天好啊，都系有个说法啊，都俾人哋生存啦。 系 啊，咁、你如果大家都做咗咁多年，大家好多中小型企业系有感情噶嘛。咁你唔可以话成年停业，佢知道老板艰辛。咁但系我哋八成，即系除咗我哋举手冇钱啊，我要遣散。舉手嗰啲，我哋大家都喺度一齊陪公司喺度等緊嘅。即係我哋呢個陣營就即係好多公司好多企業聯合一齊去招聘啊，去請人啦。因為點解咧？冇規模效應經營唔到噶嘛。咁我哋就係呢個陣營，淨係大概都已經有300万啦。 OK， 咁租金都100万啦。 OK， 咁再其他咧，其他公司夾夾埋埋咧。咁其實政府係完全唔理解到，即係唔理解一個行業，我哋要求嘅好少嘅啫。 係，你想點咧？係啦，不如具體講下你嘅要求咧。 其實我哋每部巴士咧就係10万蚊，每部小車跨境出租車係8万蚊。咁包括咗係咩咧？希望俾咗我哋啟動資金，因為架車停咗11个月，要重新要啟動去上路開關，我哋連啟動資金維修翻部車嘅錢都冇啦。有錢都俾咗員工啦，都唔會擺咗落車度先啦。咁我哋向政府去求援嘅就係、是，將來有一個好高嘅安全標準嘅跨境巴士、跨境小車。咁政府如果到時我擺咗成年，你架車擺11个月都冇翻下他著啦。咁何況入咗巴士墳場，因為點墳場入得唔出得，嗰車騰唔到位嘅。咁我要攞翻出嚟嘅，我都要几万蚊維修。而家銀行又唔借錢，咁我哋唔肯揾政府去商量。咁到時關就開咗啦，車就冇咗，咁遊客點過嚟呢？自由行 ，OK， 咁又係一個問題。 頭先你話大車10万蚊啦，希望有一個資助，細車8万，有幾多架車到啊？香港呢啲大概數？ 大車1400几部，細車620部，咁其實都係2000部車到嘅啫， OK， 咁但係實際上係有咁嘅需要嘛，因為我哋根本係冇啟動資金，而且我舉一個例子。雞籠殺雞嗰陣時候，你亦都要俾咗錢雞籠先俾你殺雞嘅。咁我哋完全俾政府一句説話，完全冇照顧到，冇乜點照顧到11个月，可能未來2-3个月，甚至未來1年都未能夠完全恢復嘅。咁喺咁嘅情況，因為咧一定有健康碼有個 quota， 每日一個配額限制嘅，咁慢慢恢復嘅。咁你睇下我哋仲唔係特困？ Okay. 1年冇收入，未来1年都唔会完全恢复嘅。咁政府系咪要慢慢扶持咧？ Okay, 我见到国泰航空都有咁嘅支援啦。我哋即系国泰273亿里边一个零头，2亿-3亿嘅啫。 OK， 好，明白。好，多谢陈忠仪先同你倾到呢度啊。陈忠仪咧就系、是。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嘅秘书长讲到佢哋行业遇到嗰个情况，同埋提出咗咧，希望政府能够资助支援佢哋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好多宗教都有死后世界的观念，死后40种生活入面就有不少篇幅提到上帝和天堂，但是他的宗教性并不强烈，甚至可以说作者大卫伊格门他颠覆了大众所认知的上帝形象。 在书入面，上帝是一个女巨人，人类只是他细胞核入面的原子。如果宇宙发生变化，只是纯粹因为巨人打了一个黑痴，人类是这么无足轻重，以至于根本没办法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人类死了之后只能够安静存伏在无声星球的表面，并尝试不要只是注意到自己。 上帝都可能是一群微小生物，人类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机器，用来代替他们探索地球，找寻生命的答案，但是人类终其一生都没有试过去找到答案。 更加有一个讲法是，资本主义和人类科技已经进化到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他们只要给钱就可以将意识下载到电脑，永恒地活在自己的理想国度， 但他们死了之后却发现因为人类的本质根本不能够被下载复制，梦想中的跑车美女、鸡尾酒派对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进入了上帝费尽心思为他们打造的祥和天堂。他们无所事事，不满地向上帝抱怨这些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东西，人类的贪婪竟然连天堂都没办法满足。 就这样听，伊国门好像是反对宗教，但他自己说过他不是反对信仰，只是反对大家否定其他的可能性。死后四十种生活正正展示了生命消失之后的无限可能，唯有放低对死亡的黑板印象，不要囿于教条和约定俗成的观念，我们才可以好好地探讨死亡，然后好好地生活下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死后四十种生活》，作者大卫·伊格门，由小二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啦。今朝早讲咗好多咧，有关我哋防疫抗疫工作啊。咁大家觉得做成点，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之前就访问过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啦，佢都提过咧，就话好似抗疫措施多个月嚟都冇乜改善，咁就话如果局方人手不足咧，就应该要去揾外援帮手嘅。亦都讲到话要问责啊等等嗰啲嘅。咁大家点睇都可以讲下嘅。1872311，1872311。头先都触及到有关疫苗嘅情况啦，疫苗。嗰度頭先就請嚟咗專家啦，同我哋傾咗，咁佢就講到有一啲好少好少嘅機會，100万分之1嘅機會啦，就注射疫苗之後咧係有啲過敏嘅反應嘅，嚴重過敏嘅反應嘅。不過喺權衡嗰樣嘢之後咧，咁佢哋都推薦咧係應該值得打呢個疫苗。咁大家都講下你嘅睇法係點咧？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朱女士打上嚟噶，朱女士你好。 你好啊， 早晨朱女士。 本身咧就係即係佐敦新嘅區議員，咁個叫朱慧芳嘅。 係你好，你好。 係你好啊，你好。咁我哋即係疫苗嗰啲就未到啦，咁我就都不便批評嘅。咁但係咧，我就想講下我哋本身地區個抗疫嗰度咧。由於就譬如有啲大廈，因為譬如有四個唔同地方確診咧，就係、是、疫下嚟噶嘛。但係咧，咁我哋試過有啲單位有啲大廈佢有五個確診，但係咧。衛生署就冇公布係咪同一個單位嘅，咁只係話俾我聽係一就係嗰座啦咁樣，咁令到咧其實嗰啲街坊就好驚恐，連呢、這個連呢、這個即係大廈管理處咧都即係管理公司咧都唔知佢係咪同一個單位，咁令到咧大家都好擔心，究竟我哋係咪疫下究竟我哋要點處理啊？咁我覺得咧其實衛生署其實可以利用一下我哋。自己內部的譬如話區議員咧，同翻區議員外，即係有個溝通翻啊，即係讓我哋可以有個直接嘅資源，就係我哋唔會講出去噶嘛，呢、這個私隱。但係咧，我哋知道係一個單位係唔係真係唔同單位咯？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都唔知點去幫助呢個大廈或者係附近居民咯。同埋我哋都要預防嘅。咁我覺得其實全香港有咁多嘅區議員，180个区议员。咁每一區我哋都衛生署如果能夠發放呢個資料俾唔同嘅區員嘅話，可以直接啲讓我哋地區嘅人士一個統籌點去準備唔同嘅確診喺邊嘅地方。因為我都試過另外一個大廈佢嘅確診咧係兩日之後我哋先知道係邊一座嘅。因為我哋一啲大廈咧係一個名有三座，咁變咗咧就係300几户咧都喺度擔心究竟係咪。嗰、那个大厦系确诊，但系收尾先知道系中间嗰座。 Okay, 我想问你而家 搞咗两日先知道，系 你而家有冇话有涉及佢呢个单位？有时有啲有公布，见到就俾一栋大厦里边啦，边栋楼啦，有时讲有几多宗确诊，涉及几多个单位嘅。头先你讲你嗰边就冇呢个资料系咪啊？佢冇公布涉及几多个单位？ 其实佢冇涉及，佢冇讲涉及几多个单位啊，只系讲即系每日讲一个 number 出嚟，又话系嗰阵大厦里边。有一個確診，咁變咗就大家都去估下，大家都去估咯，喺網不斷咁喺度估，街坊去估係咪後座啊，係咪同一個單位確診啊？咁當然我哋都係推敲，而家都唔知嘅，即係推敲，咦呢、這個係同呢、這個係相關喎，喺呢、這個 病理上相關，咁應該都係同一座大一個單位啦。係咁樣。 係，其實之前都有啲 大家都蒙查查。 係，之前都有啲人打上嚟都講過類似啦，就係由於而家成日都話要防橫向啊、中向咁嗰啲，係咪都要俾多啲資料，等附近啲街坊可以叫安心啲咧？不過你牽涉到私隱嘅問題啦，呢、這個好多謝朱女士打上嚟啊，就話自己係區議員都處理唔到呢啲，攞唔到呢啲資料咧，就好難幫到啲街坊啦。多謝朱女士先。跟住嚟，仲有下一位听众阿何先生添噶，何生你好， 系早晨，余生， 早晨，何生，请讲， 系咁嘅，我咧就咗两日检测咗咧，个报告出咗嚟咧有信息， 嗯， 即系发咗我个手机嗰度，咁而家啲资讯咁发达，根本唔系好难嘅，点解有啲嘢有啲又冇，我都唔明白， 系你就快喎，头先听你咁讲，唔系两日就有喎，你就 系啊，好快喎， 嗯， 嗱我19号。去交樽，咁啊21号下昼就有啦。 嗯。 佢打嘅系大概系5-6点到啊，打到嚟，我睇到个信息。 嗯。 佢话我呈阴性。 系。 咁就 OK 啦。 系。 咁而家啲资讯咁发达，有啲又根本有，点解咧？有啲有啲冇咧，我都唔明白。你有咧，发落个手机嗰度咧，系好好嘅。 嗯， 咁有啲人去想去做嘢，都方便啲。 系， 点解咧？而家咧生活咁困难，有啲话咩工都好啦，做住先啦吓、 嗯。 我就要走去做清洁啦。咁你啲唔知，喂，你唔知嗰啲老细啊或者阿头啊，喂，你有冇证明啊？带个检测证明书，要翻大陆就话要啫。有啲唔使翻大陆嘅。 嗯。 嗱，我曾经翻过大陆嚟嘅，8月几号。 系。 我翻去搞啲私人嘢。 咁、 okay. 咧，嗰阵我两公婆翻嚟咧，就系嗰啲政府要俾嗰啲医务即系嗰啲叫私人 检 测所啊。 咁嗰阵时搞掂咗，系 我哋都俾2000-3000啊。 OK， 不过而家就搞掂咗啦。呢、這个都见到近排都快啊，见到阿杨生啊，头先何生分享，多谢晒你先啊。咁听埋杨生嘅意见先啊，杨生你好。 喂，你好啊，主持人。 早晨，杨生，请讲。 其实我有两样嘢想讲嘅。 好， 先讲第一样啫，即系话。頭先咧，聽下咧，你哋喺度討論咧嗰個風係嘛？即係話， 嗯，即係 咩 媒體消息， 議會嗰啲議員會俾人取消資格之類啲咁嘅嘢咧。其實我有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阿主持人，你哋揀啲話題出嚟討論咧， 嗯， 係邊個人負責揀㗎？ 嗯，我哋都係按翻當日嘅新聞重點啦。綜合嚟睇呢 間嘅係咪咩啫？ 我有個團隊一齊幫手嘅呢、這個。 O K， 唔係我就講下我自己嘅意見啦、 嗯。好、 啊，我覺得咧，即係你哋千禧年代好咩其他嗰啲封煙節目好咧、 嗯。 其實我覺得要討論嘅咧，應該係討論一啲確定咗嘅事實、 嗯。 其實甚至係應該係已經發生咗嘅事實會好啲咯。 嗯， 因為咧，你攞一啲風出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即系其实有啲系叫浪费时间 明白明白。不过风嚟讲都有唔同嘅层次嘅呢、這个咁，譬如今次呢个嘅报就见到唔止一个媒体，多个媒体，譬如南华早报又有，香港01又有咁样，咁我哋都见到有广泛嘅社会上有讨论啊，咁所以就喺呢度有讨论到啦。咁我哋都会交代翻，就系譬如一啲官方肯定嘅信息啦，譬如港區人大常委啊，究竟啊譚耀宗點講咧？咁啲信息我哋當然都會喺節目裏邊咧包含其中啦。不過多謝曬呢位聽眾先，多謝曬楊先生嘅意見先，同你傾到呢度。聽日8點繼續千禧年代啦，聽日再傾。